车上的情侣也不多，你推荐的歌我都听过，听过后和你一样寂寞，忘不了红色背心的你，抹不去我多情的思绪，我无法拉近你我的距离，这距离就像飞鸟和鱼。时间请你快一点的过，别让我一个人守日落，我想过平常人的生活，欲望请放过脆弱的我。不必再以我的爱与你